希望相聚，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。 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？我们有同样的末日，有天线， 有天线，还曾爱你， 曾爱你的形状。这时刻，这一分一秒，全都停止。爱开始纠结，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， 在屋顶和我爱的人， 将黄昏黄夜送给最孤独的人。 拥抱这时刻，这一分一秒，全都。 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

只想让你知道，放不下也忘不掉，你的笑你的好，是我温暖的依靠。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，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损友，齐秦为王祖贤写下大约在冬季， 我会更加珍惜自己， 我为你写下那些爱和曾经。音乐不止音符， 更美在 让往事动容。经典969和你一起听见每一份感动。 他是风流倜傥的宁采臣，是绝代芳华的程蝶衣，是放浪不羁的何宝荣。一千个人的眼里有千个哈姆雷特，一千个人脑海里也许会有一千个张国荣。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国荣的《似水流年》。

想走出你控制的领域，却走进你安排的占据。我没有坚强的防备，也没有后路可以退，想逃离你布下的陷阱，却陷入了另一个困境。我没有决定输赢的勇气，也没有逃脱的幸运。我像是一颗棋，进退任由你决定。我不是你眼中唯一降临，只是不起眼的小兵。我像是一颗棋子，来去却不要自己，起手无悔，你从不曾犹豫，我却手控在你手里。 王菲空灵的声音，率直的性格，智慧的眼睛，懒惰的表情，被永远定格在了无数人的心里。只因在某个时刻多听了她一首歌，从此再没有忘记她的声线。最开始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北京女孩到华语乐坛的天后，王菲用自己的才华和不懈的努力征服了大家。那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菲的《棋子》，接下来送上给你张学友《如果这都不算爱》。 这都不算爱，我有什么

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，你们说得出来，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油的，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她开的车，听她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体会不到的辛苦，也有旁人无法感受的难处。坚强的外表下，往往隐藏着不能说的心声，而微笑的表情下，也隐藏着不可露的心情。总把最灿烂的笑容展示在人前，路一步一步地走着，留下的脚步只有自己最清楚。走得累不累，脚知道；撑得难不难，肩知道；而你过得好不好，只有心知道。 难过都摧毁，旋转跳跃。